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路况，西南四环科峰桥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8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的缘故还是什么缘故，怎么感觉我们今天的这个电乐很不一样了，节奏加快的速度。好了，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各位老朋友，各位新朋友，你们都在哪里？已经到2018年的5月28号了，五月又快要过去了，这一年呢都已经快过半了。你呢，今年的计划完成了没有？我今天计划还没做呢。好吧，在周末的时候呢，也在群里面跟大家互动哈，看到有位朋友发来了一个帖子，真的是让我感动的落下眼泪了，就是关于人的这个素养的。人的素养真的不关乎一个人的收入，还有一个人的这个受教育程度，而是与生俱来的。然后看到一个特别感人的情节，就是有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过这个斑马线哈，然后看到一个奶奶拉着一个学生这样送他去上学，然后奶奶看到这个车过来了，然后就拉着这小孙女又回过去了啊，回到站的那个马路牙子上面去了。然后这辆车呢一看，哎呀，然后就主动停下来了哈，让这个老奶奶带着这个小女孩过去。然后老奶奶这时候也做了一个这个举动，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拉着这个小女孩从这个斑马线走过去的时候，让小女孩跟这个司机鞠了一躬，敬了一个礼，谢谢。哎呀，特别感动。你看这个人间到处充满爱哈，你让一让，然后我也会让一让，世界就变得那么的和谐，对吧？真好。所以要提示大家，走过斑马线的时候，咱们能礼让就礼让哈。好了，北京时间9:03，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1群2群，赶快在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包啦！新朋友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来刷存在吧。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5月28号星期一，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关注一下新能源汽车拉力赛的情况。近日呢，在这个京津冀的山野露营大会呢，在这个冀州县举行了。比赛呢分为休闲体验组还有穿越竞速组两个组别，比赛线路呢是9公里和16公里。 值得一提是，这一次露营大会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举办了2018年首站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这是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打造的一项国家级的汽车环保赛事，目的呢就是探索赛车革命，倡导绿色环保出行。比赛呢共设置了超级赛段、加速赛、障碍赛还有定速拉力赛三个项目，有近150名车手来参加，非常的隆重啊。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2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Ariana Grande, Iggy Azalea, Problem。 第49名， 王思佳 Number One。 不怕所有的挑战， 第48名， 阿朵那么那么爱。 第47名， 五月天倔强。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战士是不。 第46名 ，One Republic, Tygo, Stranger Things。 We left a life that's ordinary from the start. We look for stranger things 'cause I just...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Ziggy X, I got one more problem with you, girl. Hey.

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北京时间9:14:28，欢迎如约光临。北晚一生只爱雨香，嗯，什么情况？好了，家族二群当中的各位朋友来开始点名了。还有小呆猪，继续发位置，发位置可以，但是不要刷屏哈。还有夏天的特乐伊，还有红贝，红贝好像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一点哈。好了，还有空白格，福良，福良也是我们的比较这个念起来就名字比较生的哈。还有这个马尾辫，对，每天都会打个无聊你也来了哈。好了，刚刚是家族二群当中的代表哈，再来看看家族一群当中的好久不见的咖啡崔老师，奋斗小青年，抽烟喝酒烫头，还有字母妹妹。哎，我发现一个规律啊，哦，还有许昕，其他人在等等里面了，发现一个规律啊，一到这个时候我都会点名，所以你们在这时候发位置会容易被我看到的哈。记住了吗？大概是在北京时间9:12到14之间哈。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边呢，来 say hello 的还有名字很难起，超得幸福，念过的就不再念了哈，心里话，谢谢。还有一位新朋友，是来自什么什么堂的哈，还有 IHL， 你好。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回过头来继续来听第4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非常带感的一首作品哈，相信听到这样的音乐你就再也坐不住了。一个又是一个完全不同风格的女子哈，王思佳给你的来这首 Number One，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49位。 王思佳 Number One。 好，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五月天的倔强，这首歌曲当中呢，全都是追寻梦想的味道。其实阿信本身呢，读的就是室内设计了，如果没有选择音乐，可能会从事室内设计方面的工作。据说上学的时候，为了挣钱买乐器，他就兼职哈做这个室内设计助理等等，然后呢也做过很多打杂的工作，把手弄得很脏。但越是这样的努力，离心仪的乐器就越近，离心中的音乐梦想也就越近了。所以在歌词当中写道，手越肮脏，眼神越是发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了，五月天的倔强，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五月天加油。 当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当。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战是不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却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固执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发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燃到了我的翅膀。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将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就这一次让我大声唱。 周前行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五月天倔强。好了，继续攀升第4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 used to run around this ghost town, always thinking out loud, how we gonna get out. I remember we dream of places that we could go, castles with the strange glow, people that we don't know. I remember we left a life that's ordinary from the start. We look for stranger things, cause that's just who we are.

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LV Lovely Keep Holding On。 第44名， 萧亚轩《幸福的地图》。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 第43名， 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 第42名， 金海心《爱转了一圈》。 爱转了一圈到下一个路口，你要勇敢往前冲。 第41名， Corley Clement A Little Closer to Three。 不管你绿色蕾丝公路走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ou're not alone, together we stand. I'll be by your side, you know I'll take your hand. When it gets cold, and it feels like the end, there's no place to go, you know I won't give in. No, I won't give in. Hold Down， 坚持下去。歌曲呢源自于他的专辑的 Bad Damn Advice Dancing 当中，紧张将近的展现出了 Ever 进入全新阶段之后的生命，已经走出了愤世嫉俗的灰暗的青少年青涩时期哈，并且再度在聚光灯下昂首挺立，已经准备好要尽情的享受工作的乐趣，尽情的摇滚，尽情的歌舞。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在歌曲当中感受到一种能量了没有？算是一首正能量的歌曲啊，给大家鼓舞，给大家振奋，给你正能量，给你加油打气。新的一周周一开始啦，努力工作，好好学习吧。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好了，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穿越重重人海，停不下来， 萧亚轩《幸福的地图》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这首歌曲呢是 R&B 曲风的歌曲呢，很有早期萧亚轩那种年轻活力和朝气的感觉，很阳光的一个女生哈，很纯真的年代，也非常有意境的美。好，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再来听听年轻时的 Penny 戴佩妮。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金海心的爱转了一圈，轻快明朗的节奏，随性洒脱的歌词，朗朗上口，极易传唱。那金海心高辨识度的嗓音，还有真假音自如转换的歌唱技巧，让整首歌曲散发着迷人的都市雅痞气质，时髦而又耐人寻味。好了，继续攀升第4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很好听的法国相送作品，来自法国的流行歌手格拉里带来这首《涂酸》，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1位。相送和当代的歌手相比较呢，格拉里的歌曲呢更偏向于更接近60年代法国流行歌手的感觉，带着那种 bossa nova 的味道，仿佛可以清楚地听到每一次节奏的呼吸。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1位。好了，我是腾斌，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哟，这谁呀？你怎么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装修跑建材呀，总觉得自己买放心，顶着大太阳折腾死我了。 这得费好几箱油吧？你可真会过，为什么不找全包员呢？999元一平米，啥都管了。 这么便宜，不是怕材料不好不环保吗？ 都是大牌子，环保不达标还退你钱。全屋实木家具，卫浴和电器还全面升级了。 升级还是999， 还是999。4006068866，快问问吧。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想整形怕医生不靠谱，怕假药副作用，别怕，上新样 APP 专业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新鲜的新，氧气的氧，新氧千年豆腐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No, no,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广安门桥由北向南，南二环陶然桥到永定门桥由西向东，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I miss the taste of a sweet life. I miss the conversation. I'm searching for a song tonight. I'm changing all of the stations. I like to think that we had it all. We drew a map to a better place. But on that road I took a fall. Oh baby, why did you run away? I was there for you in your darkest times. I was there for you in your darkest night. But I wonder where you're when I was on my worst down on my knees. And you said you had my back, so I wonder where you're all the words you took came back to me. So I'm following the map that leads to you. The map that leads to you. Ain't nothing I can do. The map that leads to you. Following, following, following to you. The map that leads to you. Ain't nothing I can do. The map that leads to you. Following, following, following. I hear a voice in my sleep at night. Hard to resist temptation. Cause something strange has come over me. Now I can't get over you. No, I just can't get over you. I was there for you in your darkest times. I was there for you in your darkest night. But I wonder where you're when I was on my worst down on my knees. And you said to have my back, so I wonder where you're all the roads you took came back to me. So I'm following the map that leads to you. The map that leads to you. Ain't nothing I can do. The map that leads to you. Following, following, following to you. The map that leads to you. Ain't nothing I can do. The map that leads to you. Oh, oh, oh. Oh, oh, oh. Yeah, yeah, yeah. Oh, oh, oh. 听到了 Maroon 5魔力红的这首歌曲 Max。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还有没有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来一刷存在的各位朋友，抓紧时间了，更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我们要推出线下活动了，所以有想参加我们线下活动的朋友还有抓紧时间进群了哈，进到我们线下社区当中。线下社区现在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我们也在不断的完善和建设当中。好了，也欢迎你呢赶快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加入到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面哈。好，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把二维码发过来就行了，其他事情不用你管了，我先扫一扫你再拉一拉你哈。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爱车。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啊，会遇到一些井盖，该怎么办呢？这个其实不容忽视哈。有些这个井盖呢是平的，跟这个马路是相持平的，但是有些是凹凸出来的，有的车的底盘呢比较低，就特别容易这个被划伤哈。哎，如果你注意这些细节之后呢，你可以让汽车的底盘多开五年呢。真的是这样吗？是啊。比如说呢，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修路的时候，然后这些井盖就凸出来了，然后这时候呢可能没太觉得是回事儿哈，就飞驰而过，唰底盘就被划了一下。还有的时候呢，潜在的危险更存在了，就有的时候这个井盖是没盖子的，很可怕哈。如果你车速很快的话，你肯定注意不到，这下子一下陷下去，完了这底盘，哎，可想而知哈。所以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看到前面如果有什么情况，有什么井盖之类的，一定要放慢速度，能躲过去就躲过去，躲不过去的话，看那儿明显是个洞哈，您就赶紧把车子停下来，或者是绕道而行哈，就别知难而进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自韩庚的小丑面具，把自己比喻为是小丑，带引号的小丑哈，就是带有调侃的这种方式来表达现在人往往没有露出真身哈，就是戴上面具来过日子那样的感觉。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要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了，旋律大家很熟悉了。其实这首歌最早是1995年 Colors 的原曲。Colors 因为兄弟的妻子逝世而有感而发写下这首作品。60年代呢，填入中文歌词呢，被我们中国人所传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们来听听雷宇春重新翻唱的版本吧。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 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10:3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请到了特别来宾哈。上周一在第四时段听过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对于奥拓租车非常感兴趣，也特别想了解奥拓租车的保牌计划。那今天我们就再次把奥拓租车的公关总监刘倩请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返场哈。刘倩你好。 腾平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叫腾兵就行了。好，那上次呢很遗憾错过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这次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奥拓租车。奥拓租车呢是这个国内现在很领先的一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了哈。那到底奥拓租车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刘倩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其实简单来说，我们就是一个利用了闲置的私家车资源来做供需双方匹配的这样一个平台啊。我们的车主呢通过共享自己闲置的这个车源，可以获取每个月3000块钱以上的这个额外的经济收益。那么我们的租客朋友呢可以以更经济的这个价格租到想要的车。其实奥拓在中间就是起到了一个这个为大家提供安全保障啊，并且匹配供需双方资源的这样一个功能。 而且呢我们上次也说到了还有很多福利哈，给车主，无论是您想租车还是说您有车想出租的话呢，在我们奥拓租车都会找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特别贴心的服务。比如说我们上次说还可以把车送洗得干干净净送上门的服务啊， 是的 等等。另外呢也像我这种比较懒的这种有车的车主，我这车天天也用不上，然后还得各种的方式去保养它，去供着它，用的一个词就是得供着它，那其实就完全可以交给奥拓租车了。 是的，其实腾明老师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车管家的线下的服务。我们之前可能在租车的过程当中需要租客朋友自己去门店线下的门店去取车还车，并且办理一系列非常繁琐的这个租车的手续。那么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比如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么其实你去门店是路上会有时间成本，会有交通成本的产生，但是其实很多人还是觉得这个不是很方便。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痛点之后，也是为大家就是启用了这样一个非常便捷很省心的这样一个车管家的服务。也就是说租客朋友在下单之后，我们的车管家可以上门去把你想要的这台车拿回来，然后帮你清洗干净，做各种安全的专业的检测，检测完毕之后清洗干净，然后把车送到你指定的地方，比如说你的楼下你家里的楼下，或者说你这个办公室的楼下，对。然后当你使用完了之后再把车还给我们的车管家，我们再帮您去还给车主。 哦， 对， 就是说这些便捷的服务非常贴心哈，无论是对于车主来讲呢，或者说对于租户来讲呢，都是一个福利了。也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给你们一个福利哈。那我们今天呢，欢迎您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想向刘倩问什么问题，或者对于奥拓租车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提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是我们的官微哈，在这里发送您的问题，还为这个发送问题的朋友呢准备了奖品，就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和北京天校艺术中心联合举办的悦享四季的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八场音乐会，时间呢是2018年6月3号，就是本周日下午4点，在北京天校艺术中心举行的。那么这场呢是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是很特别的主题哈，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如果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呢，这一次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我们今天会准备6张票，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2张，当然你要提问哈才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非常棒的音乐会的门票啊。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把您的问题留下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哈，对作为车主来讲，如果家里真的有闲置的车没有用的，然后与其在那儿放着，又得付这个停车费，然后还得去保养，定期呢还得去这个验车等等，哈，风吹日晒的，还不如就交给奥拓租车。但是奥拓租车对于这个车是有一定年限要求的，是吧？ 是的，我们现在基本上车辆上架的这个要求是行驶，公里数在30万公里以内，那么车辆的这个时间在6年。之内。对，基本上我们现在平台60%以上的都是3年之内的准新车。 哦，好，这也是为了确保租客朋友的这个驾驶体验。 哦， 对， 其实我就觉得刘倩，我跟你这个接触晚了。我当时买这台现在闲置的这辆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想把我的牌子保住，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牌子，号还特别特别好。但是我原来那辆车是奥拓啊，就肯定要报废了。但是我要报废之后，我这牌子怎么保住呢？没有办法，为了保牌，我就又买了一辆车。买了辆车呢，就把它搁在那儿了。但是呢，如果我早知道奥拓的这个保牌计划的话，我可能就不会现在损失这么多的银两了。 太晚了。其实刚才讲到我们车价上限的这个，比如六年或者30万公里之内，当然如果您家有这个闲置的私家车，那么可以共享给我们，通过短租或者长租的方式来把自己的车分享出去，并且获得这个经济上的收益。但如果像刚才腾明老师讲的，就是我有一辆比较老的车，那么这个车牌我还想要保住，因为在北京我们这个牌照非常宝贵哈，这个资源。那么这个情况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推荐，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保牌计划。保牌计划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您的这个车比如年限很久，10年15年啊，这辆车可能您太老了，您也不需要了，也不开它了，但是这个牌照我需要，但是这个情况下怎么样呢？我又不需要去购置一辆新车去保住这个牌照，那其实就可以跟凹凸来签一个这个保牌的这个协议。那么具体的操作流程就是，我们会定期的给大家推荐我们当下认为最适合大家共享的这个车辆。比如说我们近期是一辆这个朗逸，那么我们会跟这个厂家去谈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让大家绝对是以比市场价更低的价格买到这辆车。那么这辆车买到之后呢，来跟凹凸签一个托管的协议。那么在3年之内，我们会按照每个月3250块钱的这个收益给到大家。那么这个收益其实是以合同的方式固定的，而不是说随着市场或者说我们出租情况来浮动的，那么是一个固定的收益。那么3年之后呢，凹凸再会以55000的这个价格去买断这辆车，相当于2版二手车。奥杜来帮您处理这辆二手车。那么其实您前期投入的成本就是11万多，这包括车价，包括整个上完牌的费用，包括购置税。那么您的收益就是每个月3250乘以3年，再加上我们55000的这个二手车的回购，其实整个算下来就是我们的净收益能够超过6万块钱，就相当于3年之后您的这个车牌不但保住了，还有6万多块钱的这个净收益可以赚到。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年化收益基本上我们算了一下超过18%的。 哦，这绝对比买任何理财产品都要更值啊。 是的是的，对，是的。 更重要的是就会不会像我这样哈，纯粹就为了保牌买辆车，然后放在那儿，然后我还得这个定期的去保养啊，然后还得付租车的这个钱，因为租车现在很贵嘛，你要付这个每个月多少多少钱的租金，把这个一个地方把它放在那儿，然后呢你还得去验车呀，还得去保养啊，然后或者是这个还得去洗一洗啊等等，有很多很多的钱的投入。那是不是如果我参加你们的保牌计划，这些钱我就不用再出了？ 是的，在这个车辆3年托管期间，我们是所有的这个比如说您的维修啊保养啊都是平台这边来负责的。 太棒了，保养也是你们负责。 是的。 那验 车您就不用管了， 就不管验车我也不用管。 对对对，中间任何的这个事情都是我们平台来做的。 哇，太棒了。如果要是说这个租户他们有什么违章的呢，也不用我车主来操心 啊。对，是的，也是由平台这边去解决的。 哦，太好了。好了，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搜寻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来提出您的问题，不但可以得到这个非常贴心的解答之外呢，还有刚才说了，我们还会给您送出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八场音乐会的门票，会有三位幸运听众朋友每人获得2张，这是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喜欢这个法国甜蜜一股乐团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来努力争取一下哈。这个乐团呢，据说呢是成立在1989年。这个乐团一直致力于重新发掘文艺复兴时期，被芬奇、米开朗基罗还有弗兰索瓦一世这些杰出代表的欣赏和喜爱的音乐作品。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吧，来自谢佩恩，《我们的小时光》。 自谢佩恩《我们的小时光》。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凹凸租车哈，这是一个全新的也是很领先的一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我们大概有了解哈，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闲置的车，你可以请凹凸租车来帮你这个获取一些额外的收入，还帮你省很多心哈。当然参加这个保牌计划呢就更加合适了。刚才我还有错误理解哈，我以为是比如说我掏出去11.5万买了一个朗逸，然后托管给你们去租，然后最后这11.5万能回到我手里，等于我就是一个打一平手哈。但是跟刘倩了解之后不是这样的，是我不但可以11.5万回来，我还可以额外再挣6万块钱。 是的，其实我们的这个账是这么算的哈，就是我们前期的这个车辆的购置费用是11万多，那么这个包括了车价，包括了车辆购置税和上牌的这个所有的费用。那么每个月呢，我们会固定的一个收益是3250的租金，那么乘以12个月，就一年基本上是39000的这样一个费用。那么其实39000乘以3年基本上你3年之后你这个所有的前期的投入，就车的这个投入基本上已经回来了，并且凹凸在3年之后会以55000的价格再买断这辆车，相当于说您在3年之后其实不但你前期的投入回来了，还有一部分是净赚的。 哦，等于净赚将近6万块钱， 6万出头 啊。如果说我做一个理财的话，这10几万的话3年恐怕也拿不到手6万块钱。 其实我们现在主流的理财产品基本上就年化收益4个点或者是5个点，但实际上我们是18%的这样一个年化的收益。 对 对， 然后我这一段时间我可以盈利这么多，然后我可以保住我的牌照， 而且还不用 操心。 对，是的， 这辆车让别人去开呀，然后呢出现任何问题啊，包括车的这个维护啊、保养啊、验车啊等等方方面面，全部由凹凸租车来帮我解决了。 是的， 哎，真的我觉得三大好处三赢哈。有人在问哈，他说外地牌照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吗？ 抱歉，目前我们还没有。对，目前我们这个保牌计划只是针对像北京、上海这样的限牌的城市是开放的。那么如果未来我们会开放的话，也会跟大家说。 好，希望你们加快步伐哈。 好，谢谢。 还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和市场上的共享租车产品相比较而言，凹凸的优势有什么，或者跟其他的这个平台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首先就是我们的车源可能因为是来自于千千万万的私家车主，所以我们的车源非常的丰富，基本上从10万到500万车价是全覆盖的。包括比如说经济紧凑型啊，然后商务车呀、各型车、豪华车基本上我们都是有的，而且车龄非常新，刚才讲过我们3年之内的准新车基本上占比是60%以上，很新很新的车就已经在平台上线了，所以基本上你想到的车、想体验的车我们这儿都会有。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便捷，我们是唯一一家目前开通了这个取还车服务的这样一个共享租车平台。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主打了这个像一二线大城市的这个大家自己去线下门店取还车或者去车主那里取还车不方便的这样一个痛点。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其实我们的性价比相对于传统租车模式上来讲，因为其实我们激活的是车主的这个沉没成本，也就是他闲置的这部分资源，所以他跟我们其他的这个纯粹的这种比如说做 B2C 租车公司的这个他有固定的盈利模式，他对他的车辆的租金包括他出租率都是有要求的。那么其实我们用的是车主的沉没成本，所以大家对于每单多赚50块钱或者少赚50块钱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心理的预期，所以其实我们的价格会比他们更高，那么也意味着车主可以接到更多的订单。 好，刚才我们是讲了，如果您有一台车想出租的话呢，找凹凸租车，我们可以有这么多的方式，包括你想保牌的话呢，也可以找凹凸租车。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我真的到外地去玩，自驾呢，刚才我还和刘强我们说了，如果自驾去这个海拉尔、呼伦贝尔草原，我实在没勇气哈，那么我就坐飞机到那儿，然后到那儿就要面临一个问题，我要租车，那我要找凹凸租车，这个又有哪些便捷可以带给我呢？ 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这个大城市或者说热门的旅游城市，在机场我们就有取送车的这样一个服务，就是说您在上飞机前从 APP 上下一个订单，那么下了飞机之后车管家就会把车送到机场，您从机场直接开走就好了。 那我还需要提供哪些证件，或者说对我有什么约束没有？ 是这样的，我们在 APP 上下单，包括在我们 PC 端网站上下单的时候，需要您去验证身份证跟驾照。那么因为这些信息我们是跟这个交管局的数据也是对接的，所以我们也要确保对这辆车负责任。对，所以我们会去进行至少2次的 对租客的这个身份的审核和验证。那么验证没有问题之后会把车交给你。那么这个行驶过程当中比如说你下班的时候可能说我要行驶到某一些区域或者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个行程上的更改，那么可能需要跟车主或者跟平台这边来打个招呼啊，然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辆车开走了。 啊，然后我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再把 车再还给车管家，在您任何方便的地方都可以。 就我就回到机场了，然后约好一个时间把车开走，然后直接上飞机回北京。 是的， 好、哪些城市现在可以了？ 我们现在基本上业务覆盖了58个城市。其实很多，基本上一二线城市跟热门的旅游城市都是有涵盖的。 杭州有没有？ 杭州是有的。 好。计划走起。 好的。 好的，听众朋友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提问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还为大家准备了音乐会的门票。 说太多，该说的没说出口，你比以前可爱多了。有没有人对你说，如果你只愿让一个人守候，我希望就是我。每扎兜的手在抖，好几次都碰到了，我们的影子都已经在一起其实的假动作是我逞强的借口，此刻若能有你的爱，我愿用一切交换。此刻最美最美的时光，给我最美最美的感动，每天爱你爱你的线索不再沉默，想你星空竟然也会出现彩虹，这幸福握住了绝不放手。 耳边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是来自付辛博的这一刻爱吧，源自于电影这一刻爱吧2013的同名主题歌。刘谦喜欢这首歌吗？ 喜欢，腾斌老师的歌我都特别喜欢。 叫腾斌就可以了。真的吗？我选的歌真的都挺好听的。 是的， 又开始自夸哈。平时有时间的时候也喜欢听听音乐吗？ 当然了，您的这个节目是我这个开车的路上会必听的一档节目。 突然我感觉压力好大，很紧张的说。好的，谢谢你的支持。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奥兔租车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保牌计划，很多听众朋友也很感兴趣哈，发了微信也在问。有人说这个我了解到社会有这个租牌，有一些其他品牌会有社会租牌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咱们的奥兔保牌计划和社会租牌有什么区别？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私底下租牌是在就是双方在私底下签订一个这个免责的协议，但是呢这种租牌行为其实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那么当你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其实遮牌出租人还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啊。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这个车辆使用人是酒驾出了这个事故，那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啊。 所以这个肇事人如果他没有能力赔偿的时候，可能你车辆的这个所有人就要承担连带的这个赔偿。对，但是在我们的保牌计划下，其实因为我们平台在这个就是租牌的这个不是租牌，在这个车辆的使用人跟这个车牌的所有人之间，其实是有凹凸来做全权担保的。对，所以其实从法律风险上已经完全被规避掉了。 哦，太好了。那怎么加入到我们这个凹凸这个计划的这个保牌计划当中呢？ 有三种方式。那么第一种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号，叫凹凸共享租车，那么点击第一个菜单成为车主当中的保牌赚钱报名就可以了。然后第二种方式呢是下载凹凸的这个 APP， 在我们首页的今日推荐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保牌计划的详细的介绍。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10100202来报名参与。 我要 爆牌赚钱，我报名。好了，电话呢再跟大家说一下，10100202，10100202。最后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吧，舒森他在问，他说这个需要押金吗？他可能是需要在这个流程是去租车，他说押金的问题 啊。如果是短租的这个方式的话，其实我们每辆车因为它购置价不一样，所以我每辆车的押金也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比如说跟芝麻信用有合作，你的芝麻信用的这个分在650分以上，那么其实可以免除一部分租车押金的。那么除了租车押金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叫违章押金。违章押金呢是在你还车之后20个工作日之内，如果确定没有违章，那么会退还到你原来的这个支付方式里边。 好的，明白了。好了，那今天呢也要恭喜奋斗小青年舒森还有了了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音乐会的门票哈，每人两张，恭喜你们。好了，也要再次感谢刘倩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关于奥凸租车，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了解，那我们下周一的这个时候刘倩还会返场。 是的，期待下周一再跟大家见面。 好的，下周再见。 When I met you in the summer, to my heartbeat sound, we fell in love as the leaves turn brown, and we could be together, baby, as long as skies are blue. You act so innocent now, but you lied so soon.You in the summer. 耳边这首歌曲来自 Kevin Harris 的 Summer。 好了，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了，我是腾冰，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一起嗨，明天见。 你听这情报员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叫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呢吧？ 全包圆儿，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龄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奖。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很多东西的诞生都是一个意外，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你才发现生活可以随性多彩。 世界茶饮从台湾到大陆，十年好茶，1100家门店等你共享。抢占加盟400-678-6888，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我一直觉得入口的、入心的、入住的，做的都是良心生意。 哦，那就是餐饮养生家装喽。 说起家装，全包圆就特别良心，999元一平米，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品牌，环保不达标就退款。 听说999还含家具， 是实木家具，电器和卫浴也全面升级，还是999。 真心有点便宜的不敢信呐！ 良心家装全包圆，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品质热线是 400-606-8866，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